《资治通鉴》卷第35，汉纪27，孝哀皇帝下。元寿元年春正月辛丑朔，召将军中二千担，举明习兵法者各一人，因就拜孔襄侯傅彦为大司马、卫将军，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、骠骑将军。是日日有食之，上召公卿大夫悉心陈过失，又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，大赦天下。丞相家奏方士曰：孝元皇帝奉承大业，温公少欲，都内钱400000万，常姓上林，后官冯贵人从林受卷，猛兽惊出，贵人钱当之，元帝加美其意，赐钱50000。叶廷献亲，有加赏赐，主其人勿重谢，是平勿偏，重失人心，赏赐节约。是时外戚资千万者少耳，故少府水衡献钱多也，虽遭初元永光凶年饥馑，加以西羌之变，外奉失旅，内镇贫民，终无轻微之忧，以府藏内充实也。孝成皇帝时，谏臣多言晏出之害，即女宠专爱，耽于酒色，损德伤年，其言甚切，然终不怨怒也。宠臣淳于长、张放、史玉，玉硕贬退，家资不满千万，放赤烛救国，常捧死于狱，不以私爱害公义，故虽多内积，朝廷安平，传业陛下。陛下在国之时，好诗书，尚简洁，征来所过道上称颂德美，此天下所以回心也。初即位，亦为帐去锦绣，胜于席缘替增而已。恭皇寝庙必当作，幽敏圆圆，为用度不足，以意歌恩，折且止息，今始作制。而驸马都尉董贤一起官祀上林中，又为贤至大地开门向北阙，引王渠灌元池，使者互作，赏赐立足，甚于至宗庙。贤母病，长安除几词句，道中过者皆印祀，为贤置器，器成奏玉乃行，或物好特赐其功，自贡献宗庙三公，犹不至此。贤家有宾婚及献亲，诸官并公，赐及仓头奴婢人100000钱，使者护士发取事物，白骨震动，道路喧哗，群臣惶惑，诏书罢怨，而以赐贤2000余顷，均田之志从此挥坏，奢贱放纵，变乱阴阳，灾异众多，百姓讹言，持仇相惊，天祸其意，不能自止。陛下素仁至甚是，今而有此大机。孔子曰：威而不持，颠而不服，则将安用彼相矣。臣家幸得备位，且内悲伤，不能通愚忠之信，身死有益于国，不敢自惜，唯陛下慎己之所独向，察众人之所共疑。王者邓通寒烟，娇贵失度，抑郁无厌，小人不生情欲，足陷罪孤，乱国亡躯，不忠其路，所谓爱之是足以害之者也， 以深览前世，以结贤宠，全安其命。上由是于家尽不悦。前凉州刺史杜业以方正对策曰：臣闻阳尊阴卑，天之道也，是以男虽贱，各为其家阳，女虽贵，尤为其国阴。故李明三从之意，虽有文母之德，必系于子。昔郑伯随姜氏之欲，终有叔段篡国之祸，周襄王内破惠后之难，而遭居正之危。汉兴，吕太后权司亲属，积威社稷。妾见陛下约俭正身，欲与天下更始，然嘉瑞未应，而日食地震。按春秋灾异，以指向为言语，日食名阳为阴所临，坤以法地为土为母，以安静为德，朕不因之孝也。瞻相甚明，臣敢不直言其事。昔曾子问从令之意，孔子曰：是何言语？善民子谦守礼，不苟从亲，所行无非礼者，故无可谏也。今诸外家坤弟无贤不孝，病逝帷卧，不在列位，或点兵卫，或降军屯，宠亦并于一家，积贵之事，世所稀见，所稀闻也。至乃并至大司马将军之官，皇府虽盛，三环虽隆，鲁未作三军，无以甚此。当败之日，黯然日食，不在前后，临事而发者，明陛下谦逊无专，诚旨非一，所言者听，所欲者随，有罪恶者不作孤罚，无功能者必受官爵，留见积伟，过在于世，欲令昭昭以绝圣朝。昔诗人所赐，春秋所记，只向如此，待不在他，由后世前愤亦非之，待身所行不自敬见，则以为可记之过者。愿陛下加至京城，思成使出，是击诸骨以验下心，则黎庶群生无不悦喜，上帝百神收还威怒，真祥福禄和贤不报。上又征孔光义公车，问以日食事，拜为光禄大夫，至中二千石，己世中未赐丞相。初，王莽既救国，杜门自守，其中子获杀奴，莽窃则获，令自杀。在国三岁，吏民尚书冤送莽者百数，致仕贤良周护宋崇等对策，复申送莽功德，赏于是征莽及平阿侯人还京师，事太后。董贤因日食之变，以举赴宴西夫公之策，辛卯上收宴印绶，罢就地。丁巳，皇太太后傅氏崩，合葬卫陵，称孝元父皇后。丞相御史奏西夫公孙崇等罪过，上乃免公宠官，遣救国，又罢侍中朱曹、黄门郎数十人。鲍宣上书曰：陛下父是天，母是地，子养黎民，即位以来，父亏名，母震动，子额言相惊恐，仅日食于三尺，诚可畏惧。小民征朔日，尚恐毁败器物，何况于日亏乎？ 陛下身内自责，必正殿举直言，求过失，罢退外亲及旁侧素餐之人，征拜孔光为光禄大夫，发觉孙宠西夫公过恶，免官遣救国，国术熙然，莫不悦喜。天人同心，人心悦则天意解矣。乃二月丙戌，白虹干日，连阴不雨，此天下忧结未解，民有愿望未色者也。侍中驸马都尉董贤本无家福之亲，但以吝啬余言自尽，赏赐无度，竭尽府藏，并和三弟尚以为小，复坏铺事。贤父子作使天子使者，将作至地，行业立足，皆得赏赐。上种有惠，则太官为公，海内贡献当养一君。今反尽之贤家，其天意与民意耶？天不可久负，后之如此，反所以害之也。诚欲哀贤，一味谢过天地，解愁海内，免遣救国，守剩余器物还之县官，可以父子终其性命。否者，海内之所愁，未有得久安者也。孙宠西夫公不宜居国，可皆免，以示天下。复征何武、师丹、彭宣、复喜，旷然使民议事，以应天心，建立大政，兴太平之端。上感大义，纳宣言，征何武、彭宣，拜鲍宣为司隶。上托傅太后遗诏，令太皇太后下丞相御史，一封董贤二千户，赐孔乡侯、汝昌侯、阳新侯国。王家封还诏书，因奏封事谏曰：臣闻绝路土地，天之有也。书云：天命有德，五福五章哉。王者待天绝人，犹宜慎之。列地而封，不得其宜，则众庶不服，感动阴阳，其害及自身。今圣体久不平，此臣家所内惧也。高安侯贤，宁姓之臣，陛下卿爵位以贵之，但获财以富之，损至尊以宠之，主威以处，辅葬以节，唯恐不足，才解民力所为。孝文欲起露台，重百金之费，克己不作。今贤散公赋以施私会，一家至受千金，亡古以来，贵臣未尝有此。刘文四方皆同怨之。李彦曰：千人所指，无病而死，臣常为之寒心。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遗诏召丞相御史，亦贤户，赐三侯国，臣家窃获，山崩地动，日食于三朝，皆阴亲阳之戒也。前贤以再封，燕商再异议，夜原思横求，恩已过后，求所自自，不知燕足，甚伤尊尊之意，不可以示天下，为害痛矣。臣交亲往，阴阳失节，气感相动，害及身体。陛下寝疾久不平，祭祀未立，疑似正万事顺天人之心，以求福佑，乃何轻身肆意，不念高祖之勤苦，垂立制度，欲传之于无穷哉。臣谨封上诏书，不敢露献， 非爱死而不自法，恐天下闻之，故不敢自和。初，廷尉梁相至东平王云玉时，东岳未尽二旬，而相心仪云渊玉，有誓词，奏欲撰之长安，更下公卿复制。尚书令居谈、仆射宗伯凤以为可许，天子以为相等皆见上体不平，外内固望，操持两心，幸云欲东，无讨贼极恶主仇之意，免相等皆为庶人。后数月大赦，加见相等皆有才性，圣王有济公除过，臣妾为朝廷惜此三人。书奏尚不能平。后二十余日，加封桓义董贤护士，尚乃发怒，召加义尚书，责问以相等前作不忠，罪恶著文，君时辄以自和，今又称誉，云为朝廷惜之，何也？加免官谢罪。世下将军朝者，光禄大夫孔光等和，加弥国往上不道，请业者召加以廷尉召谕。义者公等以为，加言氏前后相为，宜夺爵土，免为庶人。永信少府蒙等以为，加罪名虽应法，大臣阔发官谢，裸功就吃，非所以众国包宗庙也。尚不听，召假业者节，召丞相以廷尉召谕。使者既到，府院使替气，共获药进家，假不肯服。主簿曰：“将相不对理臣冤，相种以为故事，君侯以隐绝。”使者微坐府门上，主簿复前进药，加饮药杯以击地，谓官属曰：“丞相幸得备位三公，奉职复国，当服刑都市，以示万众。丞相岂儿女子也？何谓举药而死？”加遂装初见使者，再拜受诏，乘立小车去盖不关，随使者一廷尉。廷尉收加丞相新府侯印绶，复加再至都传诏谕。上文加生自义立，大怒，使将军以下与五二千担杂志，立诘问家。家对曰：“暗示者思得时，切见相等前至东平王狱，不以云为不当死，欲观公卿，是众甚，诚不见其外内故望，阿父为云宴，父姓德蒙大赦，相等皆良善吏，臣妾为国惜贤，不思此三人。”玉立曰：“苟如此，则君何以为罪？犹当有以复国，不空入狱矣。”立稍亲辱家，家愧然，仰天叹曰：“幸得充备宰相，不能尽贤，退不孝，以示复国，死有余责。”立问贤不孝主名，家曰：“贤故丞相孔光，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进，恶高安侯董贤父子乱朝而不能退，罪当死，死无所恨。”家细狱二十余日，不时呕血而死。已而上览其对，思加言，会御史大夫贾延勉。下五月乙卯， 以孔光为御史大夫。秋七月丙午，以光为丞相，复故国博山侯，又以樊乡侯何武为御史大夫。上乃知孔光前免非其罪，以过近臣回短光者，曰：父家前为侍中，毁赠人贤，污宿大臣，令郡爱者久失其位，其免家为庶人，归故郡。八月，何武喜为前将军。辛卯，光禄大夫彭宣为御史大夫。司隶鲍宣做崔汝丞相，拒避使者，无人臣礼，减死昆前。大司马丁明诉众王家，以其死而连之。九月乙卯，册免明，使就地。冬十一月壬午，以故定陶太傅、光禄大夫韦赏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。己丑，赏卒。十二月庚子，以侍中驸马都尉董贤为大司马、卫将军。策曰：见尔于公，以为汉府，往昔尔心，匡正术士，允直其中。是时咸年二十二，虽为三公，常己侍中，领尚书事，百官因贤奏事。以父魏公公不宜在清位，喜为光禄大夫，至二千担。帝宽信代贤为驸马都尉。董氏亲属皆侍中、诸曹，奉朝请，宠在丁父之右。初，丞相孔光为御史大夫，贤父公为御史，侍光。及贤为大司马，与光并为三公。上故令贤思过光，光雅恭谨，之上欲尊宠贤。即闻贤当来也，光警戒衣冠出门待，望见贤车，乃却入。贤至中门，光入阁，即下车，乃出，拜谒送迎甚谨，不敢以宾客君敌之礼。上闻之，喜，立拜光两兄子为谏大夫、常侍。贤自是全与人主谋矣。是时，成帝外家王室衰废，为平阿侯谭子去疾为侍中，帝弘为中常侍。弘妻父中郎将萧贤，前将军望之子也。贤父公慕之，欲为子宽信求贤女为妇，使弘言之。贤惶恐不敢当，思谓弘曰：董公为大司马，策闻言允直其中，此乃尧善顺之文，非三公故事。长老见者莫不心惧，此岂家人子所能堪也。弘性有智略，闻贤言异物，乃还报公，深达贤自谦薄之意。公叹曰：我家何用负天下，而为人所谓如是，亦不悦。后上置酒麒麟殿，贤父子亲属宴饮，侍中、中常侍皆在侧，上有酒所。从容侍贤笑曰：吾欲法尧善顺，何如？王弘进曰：天下乃高皇帝天下，非陛下有也。陛下承宗庙，当传子孙于无穷，统业至重，天子无戏言。上默然不悦，左右皆恐，于是遣弘出归郎署。久之， 太皇太后谓弘谢，复召弘桓。弘遂上书谏曰：“臣闻王者立三公，法三光，居之者当得贤人。”亦曰：“鼎折足，复公素，欲三公非其人也。”昔孝文皇帝姓邓通，不过中大夫；武帝姓韩嫣，赏赐而已，皆不在大位。今大司马、卫将军董贤无功于汉朝，又无肺腑之廉，父无名迹高行以矫饰，生卓数年，列被鼎足，典卫进兵，无功封爵，父子兄弟横蒙拔擢，赏赐空竭躺葬，万民喧哗，偶言道路，诚不当天心也。昔包神元变化为人，时生褒姒，乱周国，恐陛下有过失之机，鲜有小人不知进退之祸，非所以垂法后世也。上虽不从红颜，多其年少志强，亦不罪也。二年春正月，匈奴单于及乌孙大昆弥伊稚弥皆来朝，汉以为荣。是时西域凡五十国，自议长至将相侯王，皆配汉印绶，凡376人。而康居、大月之、安西、济宾、乌邑之属，皆已绝远，不在数中。其来贡献，则相与报，不都路总领也。自黄龙以来，单于每入朝，其赏赐锦绶、增恤者加厚于前，以慰皆之。单于宴见，群臣在前，单于怪董贤年少，以问议。上令议报曰：“大司马年少，以大贤居位。”单于乃起，拜贺汉得贤臣。是时上以太岁压胜所在，设单于上林苑葡萄宫，告之以嘉靖于单于。单于知之，不悦。下四月壬辰会，日有食之。五月甲子，正三公官分职，大司马、卫将军董贤为大司马，丞相孔光为大司徒，彭宣为大司空，封长平侯。六月戊午，帝崩于未央宫。帝睹孝成之世禄去王室，即即位履诸大臣，欲强主威以则武宣。然而宠信谗谄，增及忠直，汉业由是遂衰。太皇太后闻帝崩，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喜寿。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荐东乡，问以丧事调度，贤内忧不能对，免官谢。太后曰：“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马奉送先帝大行，小习故事，吾令莽左军。”贤顿首，幸甚。太后遣使者持召莽，召上书，主发兵符节，百官奏事，中皇门七门兵皆属莽。莽以太后旨，使尚书和贤。帝病不亲医药，禁止贤不得入宫殿司马中。贤不知所为，亦却免官图显谢。几位莽使业者以太后诏及阙下册贤曰：“贤年少，未更事礼，为大司马，不合众心。”其收大司马印绶，罢归帝。即日 贤与妻皆自杀，家惶恐，夜葬。莽夷其诈死，有司奏请发贤官，置玉枕室，阴埋狱中。太皇太后诏，公卿举可大司马者，莽故大司马，辞位必丁复，众庶称以为贤。又太皇太后近亲，自大司徒孔光以下，举朝皆举莽，独前将军何武、左将军公孙禄二人相与谋，以为往时会昭之事，外戚吕获上官持权，积威社稷，今孝成、孝哀比事无嗣，方当选立近亲幼主，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权，亲疏相错，为国计变。于是武举公孙禄可大司马，而禄亦举武。庚申，太皇太后自用莽为大司马，领尚书事。太皇太后与莽亦立嗣。安阳侯王顺莽之从弟，其人羞耻，太皇太后所信爱也。莽白以顺为车骑将军。秋七月，遣顺与大鸿胪左贤、使持节迎终身王姬子以为嗣。莽又白太皇太后，诏有司以皇太后与女帝昭仪专宠故寝，残灭祭祀，贬为孝成皇后，徙居北宫。又以定陶恭王太后与孔襄侯晏同心合谋，背恩忘本，专自不轨，徙孝哀皇后退就贵宫，复事丁氏皆免官爵，归故郡。傅晏降妻子喜合浦，独下诏褒扬傅喜曰：高武侯喜资性端确，议论忠直，虽与故定陶太后有属，终不顺旨从邪，戒然守节，已故赤足救国，传不云乎？岁寒然后至松柏之后凋也。其还喜长安，未特进奉朝请。喜虽外见褒赏，孤立忧惧，后复遣救国，以寿终。莽又贬傅太后号为定陶恭王母，丁太后号曰丁姬。莽又奏董贤父子骄自奢贱，请收没入财物县官，诸以贤为官者皆免。父公弟宽信与家属喜合浦，母别归故郡巨鹿。长安中小民喧哗，向其地哭，即获道之。县官赤卖董氏财凡43万万，贤所厚利配诸许，自何去大司马府买官衣，收贤师葬之。莽闻之，以他罪击杀许。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，向三主太后所敬，天下信之。于是圣尊世光，引光女婿甄邯为侍中，奉车都尉。主素所不悦者，莽皆复治其罪，未请奏草，令邯持与光，以太后旨讽光。光素未甚，不敢不上之。莽白太后，辄可其奏。于是合奏何武、公孙禄互相称举，皆免官，武救国。又奏董弘子、高昌侯武父为宁邪夺爵。又奏南郡太守吴江龙前为冀州牧，至中山冯太后狱，冤陷无辜， 关内侯张游诬告骨肉，中太仆史立、泰山太守丁玄献人入大辟，河内太守赵昌自害郑崇，幸逢赦令，皆不以楚位在中土，免为庶人，徙合浦。中山之狱本立玄自典考之，但与龙联名奏事。莽少时目与龙交，龙不甚富，故因是己之。弘阳侯立太后亲弟，虽不居位，莽以诸父内敬惮之，未立从容言太后，令己不得肆意。复令光奏立罪恶，前之定陵侯长犯大逆罪，为言误朝，后白以官弼杨继私子为皇子，众言曰：“吕氏少帝复出，纷纷为天下所疑，难以事来世，成强保之功，请潜力救国。”太后不听，莽曰：“今汉家衰，彼事无嗣。”太后独待幼主统政，诚可畏惧，利用公正先天下，尚恐不从，今以私恩逆大臣意，如此群下倾斜，乱从此起，已可且遣救国。安后复征召之，太后不得已遣力救国。莽之所以挟持上下，皆类此也。于是复顺莽者拔擢，忤恨者诛灭，以王顺、王毅为复心，真封真韩主基段，平燕领基事，刘秀点文章，孙建为爪牙，封子寻、秀子分、涿郡崔发、南阳陈崇，皆以才能幸于莽。莽色厉而言方，欲有所为，微现风采，党与长其旨意而显奏之。莽起手弃替，故推让，上以获太后，下以示信于众庶焉。八月，莽复白太皇太后，废孝成皇后、孝哀皇后为庶人，就其元。是日皆自杀。大司空彭轩以王莽专权，乃上书言：“三公鼎足成君，一族不任，则复乱美食。臣资性浅薄，年迟老貌，硕服疾病，昏乱遗忘。愿上大司空、长平侯印绶，起骸骨归乡里，四田沟壑。”莽白太后策免宣，使救国。莽恨宣求退，故不赐黄金、安车四马。宣居国数年，薨。班固赞曰：“薛广德保玄车之荣，平当逡巡有耻，彭宣见险而止，亦乎苟患失之者矣。”戊午，右将军王崇为大司空，光禄勋东海马公为右将军，左曹中郎将甄丰为光禄勋。九月辛酉，中山王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平帝年九岁，太皇太后临朝，大司马莽秉政，百官总己以听于莽。莽权日盛，恐光忧惧，不知所出，上书起骸骨。莽白太后，帝幼少以至师父，喜光为帝太傅，为四府几世中领宿卫供养，行内属门户，省服御食物。以马公为大司徒，甄丰为右将军。 冬十月壬寅，葬孝哀皇帝于义陵。